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阿达伯拉象龟点样赢到兔仔？就是以身位取胜啦！佢哋系世上其中一种最大嘅龟，可以有成米二咁长，嚟小湖望月大象龟之旅睇下啦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泰航空旗下 A30 航机引擎零部件故障，公司说维修进度理想，需要更换引擎输油管的15架航机，6架已经完成修复，并可投入运作，将继续维修其余9架，预计星期六或之前恢复运作。国泰预计听日至星期六将额外取消11对来回短途航班，已经通知受影响乘客改乘其他航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星期一收到国泰有航机零部件故障通知后，一直与国泰紧密联系，并密切监察跟进情况，包括派员实地视察涉事的引擎，同在场监察国泰对 A30 机队的检查情况。民航处亦都按国际民航惯常做法，主动联络及通报相关单位，包括欧洲航空安全局，涉事飞机和引擎制造商会适时作出进一步行动，确保航空安全。湾仔警区一名总督察同妻子涉嫌收受总值114万元现金同礼物，在履行职务时优待一名商人，并泄露警方内部资料，分别被廉署落案起诉公职人员接受利益行为失当以及协助教唆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两人获准保释，星期五到东区裁判法院以待将案件转介至到区域法院审理。案发在2021年8月至去年初，38岁总督察因为处理诈骗案认识一名涉及袭击案的商人，并收受对方提供两笔各50万元的现金以及总价超过14万元的礼物和其他馈赠，作为在两宗调查案件期间优待对方的诱因或报酬，并向对方泄露内部资料，包括疑犯和涉案人士的资料。至于同案的36岁的女被告，就涉嫌协助丈夫接受案中超过13万元的礼物而被起诉。到了俄罗斯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俄罗斯副总统普京会面。新华社报道，韩正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普京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又说在中俄建交75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上，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中方对两国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又说积极支持和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合作，愿意同俄方共享发展机遇。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方高度重视两国经贸、人民、地方等各领域合作，期待同中方探索更多新的发展机遇。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稍后达烈风程度，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间中达烈风程度，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逐渐缓和，但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

得开咪添，首音乐太好听啦，想听晒佢。好快又嚟到逢星期三晚嘅倾心倾城，有我苏克啊。呢一首背景音乐咧系我嘅挚爱 Sense 嘅作品。你哋记唔记得 Sense 嘅其他两首作品？我喺以前其中两集都用过。有冇人认得出呢一首系出自边一套日剧呢？是当年未出场已经震撼了很多人的二千年之恋，由两个当时最红的金童玉女金城武和中山美穗主演，是在千禧年的一月，是日本和香港同步首播。还记得那晚呢，首播那晚哇，个个都回家抱着电视在那里等。那个年代啊，金城武是很多人的偶像，而中山美穗呢，在1995年的情书电影之后就红遍了半边天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代的呢？抑或千禧年你都还没出世啊？千禧年那年啊，我就是在新城电台上班的，做网络的电台的监制咯。哇，那就24年了。之前那几集呢，我都顺从要求讲了关于两性沟通和关于爱的话题。未听的快点去新城网站和 Metro App 听回个节目重温。讲开两性关系呢，大家关心的好像都是关系。至于两性那里那个性别呢，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要分男和女呢？为什么两个性别又会想走在一起啊？今晚我讲一下这个话题啊。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呢？下一世你想做男人定是女人啊？在很多年前呢，我在社交媒体那里问过这个问题，结果有很多人回应我，收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有人说他选择做猫，因为可以随时留低或者走开，不用理人那么多。哇，他真是看破世情，知道无论做男人定是女人结果都差不多，都是被很多性别限制阻住了很多东西，很不自由。不能够自由自在的话，都是做只猫好一点。不过问题是我们都没得选，冇人会预先问我哋，俾我哋揀做男人定係女人，定係可以揀做猫呢？我有做过调查㗎，问过唔少男人，佢哋大部分大多数呢都话唔想做女人。佢哋话做女人太麻烦啦，顾虑又多又唔方便，做人咁烦做乜啫，简单啲好啦。我又问过不少女人，答案是想做男人和想做女人的都各占一半。女人说想做男人都挺容易理解，因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好像自由得多，少很多担忧。譬如又不用怕大肚啦，去玩又好像天经地义那样，去夜啲街呢又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而想做女人的女人呢，通常都有附带条件的，譬如必须被男人锡，不再被男人伤。这些要求真的很聪明，也都很幼稚。但是我想真的可以揀回，可以给我们揀的话，应该会有很多女人揀做这一种女人。女人想做男人都明白的，因为做女人太累了，很多苦和痛，男人是不会明白的。不过这样讲其实都很多余，因为相反都是一样，女人都是不会明白做男人有多辛苦。其实做哪个性别是不累和不辛苦的呢？做男人做女人都是做人，做人就注定辛苦。不过男人的辛苦可能是成全不了自己多一点， 而女人的辛苦可能更加是想成全埋人哋。当一个女人在非常明白女人必须经历各种限制、痛苦和承担之下，认真地去选择下一世再做女人的话，我相信这个选择不只是为了满足她自己，这个可能是一个灵性修行的选择。好久没听这首歌了，是很深情的情歌，罗大佑的《爱的箴言》。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 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有大家乐盘菜就有美满中秋，大家乐中秋盘菜选料上乘，尽显矜贵。依家上网店 hcdc.com 用 PayMe 订购中秋盘菜同食品满500元，即享9折，优惠数量有限，额满即止。即上大家乐网店 hcdc.com 订购，轻松叹盘菜，受条款约束。 常医医未病之病，最好的医疗方法就是有病之前及早预防。注重养生，保持健康。逢星期二黄昏6:30至7:00，理事会节目内，我啤梨会请嚟上医堂的中医师，用中医角度学讲解健康养生之道，一起上中医堂。 B2B, B2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电台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苏克， 好多男人认为做女人呢有不少好处的，譬如压力又不及得男人，又可以撒娇同埋依赖，做靓女呢仲有好多着数添，冇咁叻又唔会有人睇小。看来做男人的压力真的不是女人可以明白，即使是这样，大部分男人都不想做女人，为什么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女人有一种特质是男人没有的，那种特质需要女人付出很多，这种特质叫做成全。极少男人会愿意全心全意地为了照顾仔女、伴侣、家庭和长辈而默默付出一生，这种是不求个人享受，忘记了自己的母性情操。事实上这种成全其他人的情操，又真的会令到被成全的人受益，给他们有一个后盾，可以集中做自己的事。这个角色通常都是女人才做得到。男人可以肯揾钱来支撑个家已经好伟大，付出都真系好多。但系母性嘅成全力量系要喺生活细节，喺每一个环节上面打点同埋照顾，要好贴心，俾支持。因为个世界唔系俾咗钱就算就会自动运作噶，就好似拍一套戏咁样啦。是要有人愿意在后台打点和照顾演员的，演员才可以在台前表现自己。男人可能只是想做套剧的投资者或者是导演，给钱做场 show， 做指挥人做事那个，但幕后功臣呢是那个成全者，而女人比男人更加愿意和更有能力做得到。不过现实是女人还要做投资者和导演，又出钱又出力，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和情绪，付出这么多，最无人记得的那个都是他。要做这样，你要需要放低自己，修炼到很包容和很有耐性。男人很难做到的，因为他们通常关心的是生命的大课题，要做成就自己的大事，不是生活上的小琐事。照顾一个家，为人家付出，体贴人家的需要，很多男人听到都害怕，所以这么多男人都这么怕结婚咯，因为没什么个人成就感的。那不要误会，我不是认为女人都希望或者只是想照顾人成全人，事实上很多女人连自己都照顾不来，也都不想照顾哪个，只是想被照顾而已。我也都不认为女人应该为照顾人成全人而奉献一生，确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我刚才讲的那种母性特质呢，是一种支援生命的超级力量。其实很多女人都没有的，反而有些男人呢可以靠修行能够修得到。当然啦，我亦都唔认为修到呢一种特质系女人甚至做人嘅天职或者道德，亦都唔系讲紧一般嘅母亲都具备呢一种成全生命嘅条件同埋本能。母亲同母性系两样嘢嚟噶，好多母亲咧都好唔负责任噶，生仔咧系出于自私，想制造一个属于自己嘅生命咋，俾自己价值同埋成就感。假如生仔要攞牌呢，相信好多人都真係唔合格了。听另一首深情嘅经典歌，都係罗大佑作嘅曲，係杜丽莎嘅《假如》。我今晚揀咗呢个版本，係慢慢唱嘅演唱会现场版。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假如真的要说分手，请求把我愉快记忆都洗去，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请求不要让我知道。假如干了泪水中的伤眼，可否不再剩下我不顾， K-Bow 成功咗面试。有一日呢，监制问我，喂，你有冇兴趣讲下播，咁跟住就去试音试镜，咁就入咗行，就变咗就嗰一刻除咗做资料搜集之外，亦都做埋一个 NBA 嘅评述员。 年少女一点无知。 而家你睇体育方面，特别系用即系电子媒体，系真系有少少步入黄昏。我亦都经历咗，譬如我哋公司都试过，真系以为争啲冇得做，我又冇放弃。 假使世界原来不。 家好，我是 Patrick 吴毅豪，我是开 TV 的运动主持。